我虽然叛逆，但我依旧坚持做我自己，保护着自己，就算被整个世界所抛弃，不但帮助我笑，讽刺教会我温柔，身上的气囊隔离只是为了掩盖背后伤口，没有人帮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的队友就是你自己，绝不再让自己低头。挂了爸妈的电话还在牵挂着，怎么能停呢？这是真理。